不过中山也提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是转化为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表现之一就是商品和服务供给难以满足消费升级的需要。那么境外购物呢，可以反映出我国优质商品供应不足，而且价格偏高。例如在服务消费方面，家政、养老、教育、医疗等等啊，都是我国的供应弱项。为此，商务部呢之后将搭建平台促进消费，包括在城市改造提升一批高品位步行街，提高消费品质，提高城市品位，在乡村加快建设一批特色商贸小镇和生活服务中心，让乡村展现新面貌。同时呢，商务部还将大幅度地放宽市场准入，下调汽车、部分日用消费品等进口关税，扩大电信、医疗、教育、养老等服务业的开放，丰富国内的市场供应，降低消费成本，并在不断改善城乡消费环境，开展互联网领域农村市场的集中整治，以及在建设重要农产品追溯体系的过程当中啊，进一步的促进消费。以后呢，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咱们的消费者可以把自己的消费额度和消费意愿留在国内哈。好，那接下来时间咱也说一说看花的事儿啊，因为已经到了三月份了，京城最大的樱园即将在三月下旬开幕了。朝花三月，春暖花开，跨别新春佳节，又到了邂逅春天的最佳时期。虽然还没有春分，但是已经是春意盎然，万物复苏了，春色可以说是无处不在。那每年的这个时段最热门的话题呀，非属这赏樱莫属了。北京蓝调庄园樱花园自2017年初建成以来，移栽了28个品种的近万株精品樱花。在武汉樱花专家的精心栽培及专业的防冻措施下，园内的万株樱花现在已经是全部生机焕发，含苞待放。如果您啊正打算这个季节到北京领略最美的樱花季，那就千万不要错过这份樱花报告。说的樱花，由于品种的差异，不同的樱花的花期呢也是不尽相同的，并且呢樱花啊都有着一套完整的赏樱文化。比如说从最初的含苞到三分开、半开、七分开乃至于满开，每个阶段呀都有具体的说法。那么现阶段呢，蓝调庄园的樱花是正处于含苞待放的阶段。由于北京气温的近期的大幅度回升，蓝调樱花呢初放日预计在本月的25到28号左右。那当然了，咱们也都知道哈，它这个开放的时间呢会随天气的变化而略有一些变动啊。那么在赏樱的文化当中呢，其实有很多与赏樱有关的专门的词汇。那么所谓的樱时，樱花的樱，时间的时，也就是指樱花盛开的时节。而观赏樱花呢叫做花见。花见的意思啊，就是大家不但要欣赏樱花，还要围坐在树下举杯开怀共享春光。那这次蓝调庄园樱园呢将举行樱花节大型文化活动，以现代文化气息为背景，为传统风雅的赏樱之举平添新的情趣。其实说到樱花文化，可以说是多种多样，并且呢是不仅局限于现实的赏樱啊。那么在二次元世界当中啊，也有非常高的人气。本次樱花节呢，还将举行《樱花漫游记》大型动漫文化周，并且邀请多名超高人气的唱剑、舞剑以及 coser 前来助阵。那将举行《樱花季次元音乐会》、《樱花季次元舞台剧》以及 cos 大巡游等各大主题活动，包含和风集市、还有茶会、温泉浴场等各大福利啊，达到全身心的游玩体验。昙花其实只开一瞬，被人们定义成花中无花，纵有接纳也是花随人意。那么樱花呢，花气渺渺，从灿烂到飘逝，象征着城市与乡土的往返，至归的愿望，灵魂的气息。那么三月下旬花期临近，选择一个明媚的天气，暂别城市的喧嚣，在浮世当中留下一抹粉色的眷恋，这也正是我们所期待的场景吧。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

每年的十月份到来年的二月份，如果您恰好来到北极圈旅行，夜间在城市旅店的床榻上不妨拉开窗帘，因为很有可能在不经意间啊，极光就漂浮在夜空，向你展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那么随着国民经济的增加，常规的像新马泰欧洲十日游已经满足不了国人对于旅游的猎奇心理，去南北两极旅游正日益火爆。数据显示，北极旅游的游客数量过去几年迎来了爆发式增长。那么据携程提供给21世纪经济报的资料显示，2017年芬兰、挪威、冰岛等北极国家接待的中国游客数量增长率保持在 50% 到 100%。 那么北极线路收客在1万人以上，同比增长了 160%。但是与此同时啊，旅客数量指数型上升的趋势对于北极城市地区的承载能力和生态环境都带来了考验。发展旅游业经验仍然是显得不足，旅游景点的配套设施还不是很完善，游客与当地居民生活习惯不尽相同等等，这呀都是这些城市面临的几大问题。但这也许只是美丽的烦恼，毕竟啊，对于许多北极圈内的城市来说，游客为他们带来的经济收入数额不菲。作为北极圈内最热闹的城市之一，特罗姆瑟人口只有7.5万，如果没有每年来自世界各地接近50万的游客和他们为我们带来的经济收入，这里的许多餐厅和商铺将无法正常维持运营。说到特罗姆瑟这个城市，一月底的它白天呢只有3到4个小时，对于生活在正常百家黑精度当中的旅客而言，也许有点难以适应，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对于极光、冰川和北极熊的追逐。那么从2009年到2016年的7年间，在这个享有北极之都之名的挪威小镇过夜的外国游客总量就翻了几倍。近几年啊，仅一个追寻极光之旅的名号就足以吸引游客们顶着严寒是纷至沓来。那么根据同索姆旅游局提供的资料显示，2009年他们那儿的旅游旺季呢是夏季的6月份到9月份，其中啊过夜的外国游客数量在7月份将近2万人，而冬季外国游客只维持在5000人左右的水平。到了2016年，冬季的外国游客人数甚至是超过了夏季，那么其中啊全年游客最高峰是在2月份，超过了3.5万人。汹涌而至的游客在冬季占满了特隆索姆的酒店房间。在冬季，这个小镇的民宿入住率高达 100%， 普通酒店的价格更是翻倍，市区的住宿价格最低也要2000挪威克朗，大约合人民币1600元一晚。芬兰国家旅游局局长此前曾表示，近年来中国到芬兰旅游的人数增长趋势也是迅猛的，中国呢也是芬兰非常重要的旅游客源市场。芬兰国家旅游局提供的资料显示，仅是2017年的前11月份，中国到芬兰的过夜旅客人数已经是超过了32万人。那么游客们为什么而来呢？随着中国出境游客群的旅游经验越来越丰富，一些具有地域特色的旅游体验正广受欢迎。据业内人士透露说，现在呢，中国游客打卡过的旅游目的地越来越多，他们开始寻求不一样的旅游体验。北极圈内的冰雪活动、观赏极光和鲸以及狗拉雪橇等特色项目都是成为了热门。那么此外呢，反季节的旅游偏好也是北极旅游受到青睐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挪威外交部安全政策负责人米图恩就表示，作为一个挪威人来说，挪威这么冷，我就会想去一些温暖的地方享受我的假期。我觉得亚洲尤其是中国的朋友则刚好相反，想从热的地方啊去寒冷的地方。然而呢，激增的游客也为原本静谧的北极圈带来了不少压力。以挪威为例啊，在特罗姆瑟市长克里斯廷莱默看来，旅游对于这座城市来说真的是个新鲜事物。在北极旅游日渐升温的情况下，这个人口密度较低且并没有什么发展旅游业经验的小镇显得有点措手不及。有记者在挪威采访过程当中就获得消息，以赏鲸活动为例，旅游行业人士认为，如果出海赏鲸的船过多，不仅带来海上交通安全的问题，还将对海水和海洋生物造成污染。挪威的旅游行业已经开始要求政府制定相应的行业规则以加强规范。那么对此呢，相关的 特隆姆瑟旅游局特意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了解当地居民和各行业人士对于发展旅游业的态度，以及他们认为政府应该如何更好地平衡经济发展和维护当地人的利益之间的关系。那么除了挪威之外，冰岛呢对于发展旅游业也是表示非常欢迎的。他们的旅游部长就介绍说，对于许多游客来说，来到北极圈内的城市是为了体验这里的生活，我们希望用我们真实的生活状态和方式吸引游客，将旅游业的质量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而不是成为一个只供玩乐的游乐场。那么实际上中国也已经开始重视北极旅游的可持续性的问题。那么在今年1月份发布的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便指出，要坚持对北极旅游从业机构与人员进行培训和监管，致力于提高中国游客的北极环保意识，积极倡导北极的低碳旅游、生态旅游和负责任的旅游，来推动北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那么现在一些新奇特的出游的方式吸引着大家，那么一些新奇特的旅游目的地同样吸引着大家，南极和北极之旅同样就是新奇特旅游当中的代表者了。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游客可以感受南极和北极的精彩的旅游资源，同时也希望我们的游客可以文明出游、环保出游。好了，那这个时段的我们出发吧，我就先跟大家来聊到这儿了。我是高磊，广告之后我们一起继续出发。 在梦中纯洁的霓虹，我们是否曾经相爱过？你总习惯牵我左手，我还惦记他，想问候不问候，不知什么理由、应该为你笑，为你哭，我为你生怕错过。我们选择分手那一刻，想着什么？会是怦然心动，或是沉默？如果梦里再相逢，北极还在下着雪，是否能再次握你的手？积雪下在梦中纯洁的霓虹，我们是否曾经相爱过、你总习惯牵我左手，我还能期待想问候不问候，不知什么理由。会是怦然心动，或是沉默？如果梦里再相逢，北极还在下着雪，是否能再次握你的手？是怦然心动，或是沉默？如果梦里再相逢，北极还在下着雪，是否能再次握你的手？

呀，个儿最大 是不是就是这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呢？ 还不是， 还真不是啊， 还真不是 哦。 因为博物馆的发展是这样的，就是博物馆和博物学之间有着默契的，就是有特别紧密的关系。 嗯， 还有博物学家。那么博物馆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那是200多年以前了，就是在这个文化领域里有一种人叫博物学家， 对， 他这个喜欢各种各样的自然的历史的知识或者文物，于是他们开始收集，然后呢通通把这些东西都收集起来了。最早的呢博物馆咱们现在知道是大英博物馆， 嗯， 然后当大英博物馆里头什么都收，后来多到了放不下了，就开始往外建，即使是那个就是博物馆接着往外建也还是不行的， 对呀、 啊、于是就把一部分给隔了出去， 哦， 然后呢又大又不够又隔了出去，所以大英博物馆尽管现在是世界最大的，然后呢世界第二和第三加起来都不如他大， 嘿， 但是他当时还往外割了两个博物馆 部分 啊，一部分叫大英图书馆， 嗯， 把书都和那个古籍善本全都放那边去了，另外一个叫自然历史博物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一节当中要向大家来介绍的就是被割了出来的这一块 自然历史 博物馆。 虽然他体量就是说跟大英比起来它没有它那么大，但是它是同类产品中全世界这类博物馆中最出色的一个， 嗯， 全世界最出色的这种博物馆一共有三个，一个是都叫 National Natural History Museum， 就前头没有国家的名字， 对对对、 啊、都叫同一个名字，但是这位于世界上三个城市，一个是伦敦，一是巴黎， 嗯， 一是纽约， 啊、哦， 所以到这个三个城市，千万别错过这个自然历史博物馆，所以他们这里边保存的东西令人惊叹。 对呀、啊，说到自然历史博物馆，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博物啊。刚才您也提到、 嗯， 这个博物的概念其实是很大的，我们会看到不同的植物、 动物、 大自然的一些变化等等。哇，那里面可看的东西太多，而且我觉得特别适合小朋友们，对不对？ 对对，所以这个，我看到有一些评论说，这个博物馆会比较嘈杂，然后呢？这必须的呀！ 啊， 咱们去咱们的北京自然博物馆里头也是， 是 一行一行的。那小孩在里头，他们那英国小孩看博物馆挺逗的。 嗯， 首先是穿着那个特艳黄那过马路那衣服，知道吗？浅黄色的。 嗯 嗯, 嗯。 另外，每人戴一头盔，然后好怕砸着或者怎么样，特别可爱。 啊， 然后那个老师就带着一行一行的，就这样的。然后还有大一点的，再大一点的孩子。我觉得最大的我见的应该是中学生， 哦， 就是那种，初三，就是看着不是成人，但身体已经长得很大， 嗯嗯， 就是高的已经都比咱们都高了那种那个孩子，然后穿着校服，这种在里头特别多，然后人家就特喜欢这地方，因为这里头有恐龙嘛， 嗯，对呀， 啊，然后呢，这是恐龙，真是太多了，然后那个它分得很细。那个鱼龙一面墙就是有一条走道，那真是几十米长的走道，那个两边全都是鱼龙的化石、 哦、 然后那鱼龙的体量身体有的不是很大，有大的有几米长的、 嗯、 也有这个一两米长的稍小一点的，这种就是他拿那镜框就镶着一直走到头全都是， 哇， 所以就是这种景象，然后那恐龙呢也是单隔出了一部分，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自然历史博物馆里头进去之后，一大厅天上就飘着一个大骨架， 哇、哦， 然后 震撼， 很那视觉冲击特别厉害 啊、 嗯！所以大骨架是什么东西呢？这大骨架是地球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动物， 嗯， 有史以来最大的动物是什么呢？咱们会想，哎呀，是不是恐龙啊？是不是史前我们不知道的 猛犸象啊？ 猛犸象还小点 啊、哦，小点， 就是肯定会想到恐龙，那梁龙得有多大呀？ 啊、 哦，但是这不是鲸鱼 哦，这还真不是， 这是鲸 鱼的骨架 啊。但是他挑了一副 最大个鲸鱼的骨架、哦、啊，所以这个就是很用心。另外，它这个建筑呢，是一个巴洛克式建筑，然后这博物馆，那个这就是一个典型性的建筑， 哦、 就是比较古老、简单，然后厅堂就是特别高，然后两边伸出去几个分支，就是几条走道，你把这 A 走完了，走 B、C、D， 走完了以后两天。就这感觉、啊、 所以我觉得到这里边是特别适合小朋友们去接触自然的， 对对，小朋友肯定特喜欢，一进去就疯了、嗯、 对， 然后得老师摁着，然后呢在一起他们那个特讲究一坐一地， 嗯， 坐一片，然后老师给你讲、嗯、然后那个我还听了两耳朵特初级，然后那个我过去插两句嘴，我给他们讲了大概20分钟， 嚯、哦、您可厉害了。 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嗯，他们那个历史上那个东西不如咱们中国丰富 哦。 我给他们讲的是寒武纪， 哦， 寒武纪的那个世界遗产在中国呀。 对对对， 我给 介绍过。 对对，然后我给他讲那个标本，你们这儿有那故事，我不知道你们那老师是不是这么给你讲的 啊、 嗯？因为那语言也很简单，我要给人讲英语讲这个讲课是挺费劲的一件事儿。小孩儿这事儿还行 啊、 嗯，然后我给你讲了讲。那个寒武纪那七夏，因为咱们有， 嗯， 但是恐龙这事儿还真得到那儿去听故事， 嗯 啊， 这也是他们的一个镇馆之宝了吧？ 不光是镇馆之宝，是他们的精神，就是说精神殿堂， 嗯， 因为一进去以后，这个天上飘着一恐龙化石， 嗯， 地上中间是问讯处，可是迎面那有一雕像，那是谁啊？查尔斯达尔文， 哦。 达尔文写的那个物种起源啊， 对对对， 而且他对那个进化论的那个认识世界有很大的起着很大的作用， 对， 所以呢那儿坐着一大神、 嗯、 白色雕像，然后达尔文在达尔文对斜的正对面的地方，就是二楼，就是一楼进那个入口嘛， 嗯， 入口的顶上是二楼那个顶，二楼那地方，那个地方有两尊雕像，一个就是理查德·欧文， 嗯 啊，这个人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博物学家，他推动了博物馆的发展，是他1841年的时候给这种动物史前动物命名了、 嗯、 这种名字，这个动物的名字叫 dinosaurs， dinosaurs 这个名字是个拉丁文，因为给古生物命名全是以这个拉丁文来命名的， 对对。 然后呢，因为拉丁文是个死语言，中文比如说咱们现在说的白话是个活语言， 嗯， 比如说什么喜大普奔， 嗯， 是吧？这都是活的， 是。 但是拉丁文没有这个功能了，所以给它起一名字，就是千秋万代了，就这样了。Dinosaurs 现在你跟英国人说，他们都知道。是恐龙， 嗯哼， 但是你没人知道这意思，因为它是从拉丁文过去的，所以在这里边有那个恐龙那个展示区里边，最开始的展台上就介绍了 dinosaurs， 它是拉丁文组合而成的，两词组合起来的 dino dino、嗯、是拉丁文的 terrible， 是英文就是 terrible， 是可怕的意思， 哦， 恐怖的意思， 嗯嗯。 Shores 是什么意思呢？ Shores 是 lizard， 蜥蜴，恐怖的蜥 蜴。蜥 蜴 哦， 所以知道这之后，谁都知道蜥蜴与那恐龙有关。 对， 但是呢，这个名字演化成恐龙中间有个过程，原因是那个时代1841年的时候，中国还是属于封建王，就是历史上一个过渡，那时候咱们很落后。 嗯。 亚洲比较先进呢是日本， 嗯， 日本知道这名字以后，他给翻译成了恐龟，是一个恐怖的龟， 乌龟的， 对，是那样、哦，因为乌龟跟它也有关系，那个过程实际上是有偏差的， 哦， 但是咱们这个把这恐龟粗暴的翻译成恐龙，中间也有不为人知的过程， 哦、 但是太粗暴了， 对， 龙这东西不具象， 嗯。 蜥蜴这东西太具象了，这变色龙都是蜥蜴，所以恐龙没有灭绝，小的蜥蜴 全都是恐龙。 哦， 所以在我环球的时候，我去过一个地方，我见过，我进了一个院儿，这个院儿里边有一棵大树，有这么几棵大树， 嗯， 然后那大树呢，把那个树枝都用那个就枝干都拿那个顶起来， 嗯， 在这个院子里头生活着1000只大蜥蜴。 哇，一千只大蜥蜴， 这个大蜥蜴有多大呢？1米6到2米长，够大吧？ 哦，1米6到2米 啊！然后人家这帮蜥蜴，别看满嘴血红，人家是吃烂西红柿的 啊， 所以呢，他嘴里头一颗牙都没有。 哦， 这就是大蜥蜴。 哦， 然后呢，在达尔文环球那个航行那个过程中，他去过一个地方，是加拉帕克斯群岛。 嗯哼， 然后在那儿他看到了海鬣蜥，而且他看到了陆龟， 嗯， 然后在那群岛的上面，每一个岛都生活着不同种类的陆龟，比如说它那个龟壳有的像那个钢盔一样， 嗯， 有的是直的，有的是拐弯的，有的是那个不同花纹的，这个就是达尔文认识世界的一个重要的过程。所以世界遗产到现在1070个，你知道第一个是什么吗？ 什么呀？ 加拉帕克斯群岛。所以这个就是人类，我们人类向历史的过往的伟人致敬了。 嗯， 第一个世界遗产不是文化遗产，是自然遗产。 对对， 所以呢，这个 dinosaurs 这多有意思。所以到里头一看，哦，这里头就是恐怖的蜥蜴。 嗯， 而蜥蜴比如说咱们现在知道在印度尼西亚那科摩多龙， 嗯， 那是吃肉的， 嗯， 那嘴里头不仅有牙，那嘴里头牙里头还有那个分泌毒液那管儿， 哦， 所以他那个分泌完毒液呢，就是在嘴里边，他自己不怕这个，所以呢，他侵蚀那个被咬那个伤口， 嗯， 动物的伤口，所以那个牛，水牛那么巨大了，他咬人一口，水牛也受不了，所以水牛死了，他能把它吃了， 嗯嗯， 所以呢，这个就是，你说这个恐龙到底是什么？咱们看这个考古上，比如说化石什么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恐龙现在没有灭绝，原因是恐龙它就是一个爬行动物。 对， 爬行动物都什么样啊？爬行动物是变温的， 嗯， 就像蛇一样，它是变温的。蛇咱们小时候学过一童话，说这蛇冷了冻僵了，有一谁农夫给它搁怀里给捂热了，结果恐那蛇咬了第一口结果死了。 对， 爬行动物都是变温的， 嗯嗯， 这恐龙在冷的地方是活不了的，原因是一冷了，它那个体温很低，体温很低的状态下，它没有捕食能力了，它反应那么慢，最后都饿死了。 对， 所以蜥蜴、大蜥蜴都分布在赤道，都是那个地方。 嗯， 加拉帕斯群岛、科摩多，这全是赤道附近，还有我去的地方墨西哥， 嗯， 全是这种地方，所以冷的地方你自然就没有了。等热的地方，然后呢，那个后来地球又变热了，海水上升，把那些陆龟原来都是在一起的，都给分到各个岛上。于是人各个岛上出现了亚种，出现了生殖隔离，出现了这种情况。 嗯， 所以都找热，在热地方、热带地方，全是这些动物全好好的呢。 啊， 所以这就是恐龙灭绝的奥秘。但是它不叫恐龙，它叫恐怖的蜥蜴，它叫 dinosaurs， 对， 是吧？所以去看一这博物馆，我把这知识体系给填全了，哎呀，好开心呐，啊， 特别满足， 太满足了，这是其中之一。 嗯， 另外一个就是在这里头有古人类啊。 啊， 哦，咱们比如说咱们北京老说北京猿人， 北京猿人，北京猿人 跟我们没关系， 嗯， 北京猿人他是直立人，我们是智人。 嗯， 就是这个种族之间差好几十万年呢。然后呢，比如说咱刚才说恐龙在寒冷地方活不了，那人在寒冷地方怎么样生活着艰难，对吧？ 嗯嗯， 他捕食，他出去捕食去，哪有那么多野生动物啊？所以他走向灭亡了。所以有好多的人种都最终走向灭亡了，比如说最后的尼安德特人，那都是那个直立人的后代了。咱们是非洲海德堡人，后来发展成了那个智人， 智人还是晚期智人从非洲再出来，那都是几万年前的事儿。所以呢在这里边它就是有那么一面墙，是地球上各种人种的头盖骨。然后会发现我们现在的头盖骨里的我们的脑容量在历史上不算不多， 不 行，不行的啊，不多。 那 原因是什么呢？前头那些人啊，他那小脑大，他的大脑小。咱们现在的思维能力、想象力都是大脑的事， 对对， 小脑不是都管反应什么气道反射什么，或者是这样吗？所以那个古代有好多人呢，那视力都特好，就说的这8.0、10.0的眼睛，那个小脑好。然后呢，有的时候他们力气特别大，但是他们的大脑，一个是脑容量是一个，另外脑电波不成，所以在那儿有这么一面墙，所以上面这个不同的人都在一起分支上放着，比如说咱刚才提到的，是那个当今人类的表哥，叫尼安德特人，他离我们挺近的。然后呢，有很多情况下，这个晚期智人从非洲出来以后，跟他们在一起发生过这个交汇的情况，然后交汇的情况，还有一些基因的融合，尽管很少很少，大概也就几%吧，特别少的一个比例，但是有融合，但是可是它最后灭绝了，所以最后的尼安德特人的灭绝的遗址就在西班牙，所以这个。在这个博物馆里头讲得很清楚， 对。 然后呢，这个你可以摸，这头盖骨 啊， 因为他相信你，因为在博物馆里头有好多都是可以摸的。然后我在那个阿尔伯特和那个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里头有一大瓶明代的一个好这80公分高的一个大中国的青花瓶子，真品。然后他拿那个。三个特别坚固的就是钢条把这固定住了然后呢让你摸咱们知道比如说学这种古典的或者文物什么的不上手你都瞎掰都拿眼睛看 对 看图就更瞎说了 对 所以你摸不摸这差很多所以能摸完了以后他那写着 please touch 请摸然后其他的东西请您不要触摸都写得很清楚然后呢没有坏的没有人故意干这么事儿你要相信去博物馆的人是有一定或者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的 对都是怀有着一颗崇敬的心的 对 于历史 学习的心的 好那刚刚呢我们又听了怀宇跟我们非常精彩的介绍了一下自然历史博物馆 自然历史博物馆 里边的藏品也非常的多尤其是恐龙的部分哈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那儿感受一下哈好那今天我们的博物馆之旅呢先暂时休息一下下一节当中呢我们会继续和您分享我是高磊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早晨出行有轻雾，请您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高磊。接下来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要继续和您博物馆之旅。在节目当中呢，要再次请出我们的老朋友，这就是行者谭怀宇。欢迎你好。 高磊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刚刚我们在上一节当中呢，聊到的是这个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看了看恐龙哈、相当的过瘾。看过了龙，咱们再看点个小的动物， 对， 行不行？ 好 啊，咱找一家，但是听说这一家的规模也不小啊。 这家博物馆在我去过的博物馆里头，能排世界前10。 哇、 能到这种程度，因为还是英国嘛。英国咱们知道，英国现在分四部分哈，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但是当年100多年以前，那爱尔兰那个北爱尔兰那个和爱尔兰还没分开呢，所以当时它是四部分嘛。所以现在呢，主要这三部分，还是都有重量级的展品的，尤其是古生物的，或者是跟生物有关的。爱丁堡的这个苏格兰博物馆巨大无比，它虽然收集的这个物品或展示的物品不是像大英博物馆或自然历史博物馆它被迫分开了，它还在一起，但是极具时尚，特别时尚。 一家博物馆极具时尚， 极具时尚。因为比如说它这个展示方式哈，拿喷火式战斗机和那个猛犸象放在一块儿 啊， 你觉得这事儿是不是 这种两种力量会放在一起、 对，我觉得特有视觉冲击。就是那馆，当然那是一个组合起来的馆、它专门有一个那个生物，古生物都在那里 啊。 就时尚这词儿吧，就是什么东西新啊，就是二十一世纪了的展品，实际上这是挺亮眼的，它够文物级别的，还是生物的。那我现在能想想真挺牛的，人这儿、人这儿有那克隆羊多利的标本。 哦，克隆羊多利是世界上第一只克隆羊。 对 啊， 它的意义太大了。 对， 就跟那个登月一样，是吧？虽然对于我来说是一小步，可是对人类来说是一大步 啊。对，克隆羊也是啊，多利。当时我记得小时候，长篇累牍的这个来自于世界各地，包括国内的一些报道，就是针对这只羊。 对，然后这只羊，已经做成标本了，站在一玻璃盒子里头，一直转，一直转，每天展示的一直转，然后冷静看着一头羊。根本就不觉得怎么样，因为在英国那个英国人喜欢养羊 啊， 然后那个可是这只羊你一看标签，妈呀，这羊已经成标本了，没觉得有多远呢，是吧？ 对。 但是克隆技术这对于我们新世纪来说很重要啊， 是 咱们老现在转基因的，实际上都是克隆技术。另外克隆技术也不是都所谓那么危险，它涉及好多领域。这克隆羊就是它是个标杆嘛。你想想克隆猫它的意义有多大啊， 克隆猫是因为这个猫身上都有花纹的，这个身上的花纹，比如说咱们知道这三个颜色的猫是母猫， 嗯， 两个颜色的猫呢有可能是母猫，有可能是公猫， 对， 因为它是那个基因里边那个显性基因还是隐性基因，X 染色体或者 Y 染色体上面这个事儿， 嗯， 然后呢，但是你克隆完了一只猫之后，新展出这个猫的这个染色体基因可是跟原来的猫一模一样啊， 嗯嗯， 可是它们俩花纹不一样， 哦， 所以这猫这个花纹就跟那个有跟那个染色体有特别大的关系，可是这里头。你克隆羊没解决这事儿， 对， 克隆猫你把这事儿给提出来了、 嗯、 每提出一个问题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 新的课题， 对、嗯、所以这克隆羊站在这个那个苏格兰博物馆里头，国家博物馆里头特别亮眼，谁都知道，你想想这个现在一说起来00后18岁了哈， 嗯， 90后可是28岁了， 对， 然后90后在那个克隆羊那时候人都长大了，都懂事了，都有记忆了， 能记事了，差不多 啊，一到这一看，哟，这只羊已经成文物了，这时代已经过去了 啊，对对， 所以博物馆里头就是在这个苏格兰博物馆里头有这么一个标志， 嗯， 就是他那个什么各种什么披毛犀啊、猛犸象啊，这满天都是， 嗯、 然后呢，那个鱼龙。 嗯 和那个比如说和那个海洋生物什么海豚， 嗯， 这骨头都放一块都在天上飘着， 嚯、 哦、啊，全是这样的、 嗯、 所以特别可爱、 嗯、 所以这是一个给我留下特别深印象的这么一个博物馆， 嗯，是，那这家博物馆除了这个克隆羊多利之外，您觉得还有哪些或者说哪一件展品让您留下了深刻印象的？ 世纪之钟，这钟有四层楼高， 哇、哦，那么大，四层楼高 ，然后呢是一个塔形，像金字塔那形状。 哦哦， 开始我没弄明白，我觉得是个文物， 这是来自于何方啊？您先弄明白了。 它是一个特定的一个标志， 哦， 就是咱们这个时钟，比如说时间是怎么来的？ 是 时间是跟时区什么的都有关系， 嗯， 比如说它什么时候多一秒，什么时候少一秒，对于这时间，对于一个表的要求一直就比较严格。一直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吧， 嗯， 什么叫一秒钟都不差哈，好几千年一秒钟都不差吗？是不是吗？所以这个钟是一个时代标志，另外呢钟上头有好多 logo， 嗯， 然后呢这些 logo 呢就在不同的地方展示的，然后那个这个苏格兰国家博物馆呢一共就四层楼高，然后它中间那个观光电梯 啊 就是四层楼高嘛，就在大厅上走嘛，然后呢这个四层楼高这个大钟就在这个中间这个这个厅堂里面， 嗯， 就在这么一个地方，所以它那个电梯还不是观光地，它旁边是扶手的，你想拍照这个 OK 啊，全都是空的，所以在那儿我是照了这张照片，我觉得对我影响力特别大， 嗯，震撼力也特别大， 对， 嗯， 然后呢我还有一点就是印象比较深的什么呢，就是英国人爱看博物馆， 嗯， 男女老幼都爱看， 嗯， 但是有时候看的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是吗？ 为什么？ 比如说咱们看 啊， 因为在里头有中国陶瓷啊， 啊对， 因为他们就是通过苏富比啊、佳士得买了好多年陶瓷， 各种途径吧。 对，买完了以后搁那展示着，嗯，英国人到这来看这博物馆，比如看这陶瓷，咱怎么看？ 啊， 咱们可能拿一手电筒说看个后头的款儿，因为黑 啊，对对， 看看这个。他们的这个博物馆里头有一点，就是他那个有那个椅子 啊， 嗯，因为看博物馆的尽是老人，走着累 哦， 所以他们拿椅子 啊， 嗯。然后有一波人呢，我感觉叫有一票人吧，人拿椅子到中国这陶瓷这玩意儿，梆梆梆全都坐这儿了， 啊， 拿出画板开始画 哦，素描了， 对，素描，这特好的一事儿， 嗯。 但是你在中国陶瓷面前，就是展示出你对他崇拜的花纹。哎，我就觉得特别奇怪，这个关注点不一样。他们觉得那花纹 好看 啊，咱们比如说会看这上的釉是什么样的， 啊， 那火光是什么样的， 嗯， 所以说这关注点不一样。所以我当时还把这个照片给 拍下来了，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啊。 一个是看博物馆，哪有说不让坐着的，得坐着。 对， 而博物馆都挺就是开阔，是就是舒适。 然后那个都是看累了，画画都是很经常的事。 对， 所以呢也呼吁国内的博物馆呢更人性，增加更多就是比如说像座位啊、解说呀、这些环节，这样的话呢能利于更多的人，尤其是老年人去看博物馆。 对，等于说是这个细节的部分嘛，一定要注重哈。因为我去到国外的一些博物馆，一般都是在大的展厅中间会有几把椅子， 现在还多，我去那有好多是中间还挺高级的沙发呢，圆的一圈能坐八个人， 嘿， 还有那个长的，然后旁边弄着沙发，你坐的沙发把上也没事，宽点的那对把完全 反正能休息一下就行。 然后呢还有什么背包啊，人会提醒你包存起来，我说我这里有镜头我要换，他说您换在前胸，因为原因什么呀，你在转动的过程中有可能你没发现后来包滑着什么东西了， 明白。 然后觉得这个很人性， 对， 它有道理的。然后呢在博物馆里头照相那是必须的，不带三脚架，不让用架子，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博物馆里头你要注要别影响别人，你要支一架子的话影响到别人了， 对， 然后呢万一踢着怎么着，他有这个原因，这个原因促使这个结果，什么自拍杆啊这种事情是就一定不能用的， 对 啊。但是你用手机照，用那个用相机照，比如说你照石头，为什么不让你用闪光灯呢？有原因，因为你用闪光灯的这个过程影响到了别人，反正影响到了别人都是不好的， 都是被禁止的。 对，不管是不是，甚至于是不是博物馆都不重要。 对，谢谢这个怀宇的提醒哈。好，那今天呢还有这么最后一家博物馆要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了。 对 啊， 这博物馆就是威尔士国家博物馆。威尔士国家博物馆平常到这个威尔士并不多，但是威尔士呢给大家留下的印象会比较多，因为威尔士它在工业革命发展过程中起着很大作用，因为威尔士物产丰富，然后那个比如说那个什么煤矿什么锡矿都是在这儿，所以它这有几个世界遗产都是工业革命过程中的，有煤的地方都是地质过程中发生变化的，所以古生物都在这里头有，所以威尔士那个国家博物馆人家大牛，也是有一大厅，是什么样的？ 是样 就是威尔士这个国家博物馆，象牙色，好漂亮， 好富丽堂皇的感觉。 对，它位于那个威尔士的首府加蒂夫，加蒂夫呢，就是英国这老有个城堡，所以在它的这个一个广大的区域，一看一片绿地外的一墙，这就是城堡，城堡旁边市政府、国家博物馆，就是这几座。那个建筑，所以它的位置特别重要。然后在这里边刚才说过，威尔士有好多这种煤矿什么的，它地质年代中形成的， 对， 所以它有这个丰富的就是资源，然后考古资源，另外就在这资源上就能够组出一个别的地方没有的这么一个展示区，所以它展示了古生物的所有的过程。因为古生物比如说知道咱们现在知道38亿年到40亿年前地球上生命产生了，但是有这么20亿年就是都这生命都是属于单细胞都没有再发展，原因有很多种，很大的原因呢就是当时地球上寒冷期它是冰盖的，就跟那恐龙似的，它都没法发展。 是 啊，对，所以这个地球后来产生了很大的温室效应。然后呢，冰雪慢慢融化了，然后呢，这个生物才慢慢的开展起来。从单细胞到多细胞，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所以等到多细胞了，有了多细胞了，才有了化石。单细胞你太难了，简直。 对， 有多细胞才有资格有化石，所以刚开始有些多细胞，你怎么知道它是动物啊？就有那化石，就是那个当年海里边那个泥或者 当天就是海没有河嘛，海里头那个泥形成了一根一根的管儿，然后形成一根一根的管儿，这怎么是动物化石呢？这说这些东西可能是软体动物钻出来的痕迹 哦， 形成了。可是你没有里头，你没法说呀、啊。所以现在能发现的比较早的，或者说相当早的，那个化石，咱们中国就是，那个寒武纪澄江化石地，那世界遗产那有丰富的化石。再往前呢，再往前是寒武纪之前那个季节，那个时代更早。那个时代有一中国名字叫震旦纪，然后那个时候还没有寒武纪的多细胞，那个就是生物大生命大爆发呢。在那个年代呢，生活着一些多细胞动物，多细胞动物就比单细胞动物就多点儿细胞，它其他东西没有。单细胞就是比如说一个颗粒， 对， 就是多细胞就比这多点儿，就是成团了，或者然后成圈长成片了，然后多细胞在这儿的能看到一个化石，然后我当时眼睛大了，心都大了，我说这个好，六亿年前啊，这什么样啊？那样子有点像个枕巾， 哦， 比枕巾小，是个硬的那种枕巾，烙饼小烙小点那么大，自己家里烙着不成形的饼，那样椭圆，有点像椭圆形的， 就是细胞连成片了， 一棱一棱的 啊。 然后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单细胞原来它得有氧气进来，直接通过体细胞就进来了，而多细胞成团了以后，你体细胞都挡着，你怎么能进来呢？ 对呀、啊， 原因是氧比原来充足了 哦， 所以它才活了嘛。 是是是。 所以在这儿看到这个，我就哎呦我的天哪，我见到了我没去过的。远古时代啊，就是这样的。 六亿年前， 五亿大几千万年，一说五亿大几千万年什么样啊？地球上一共就这么两三个动物门，现在地球上有十几个动物门，然后一说起来就是好多好多。那时候就是动物门还是这样的。另外还有一个什么，离这加利福很近的地方，虽然是在英格兰。不在威尔士，那地方有一个，有一个侏罗纪的一个，也那个海洋动物群，侏罗纪那是个世界遗产， 哦、 侏罗纪的海岸， 哦、 所以在那个地方，在这个博物馆里头能看到好多以前看不到的巨大的史前生物，比如像菊石，这个像海螺 一样， 或者像水妞 啊，对， 但是这菊石有多大呀？直径1.2米， 哇、哦， 巨大。然后呢，这个菊石里头好美，特别漂亮。把它切开之后，这就是那个年代，就是跟恐龙同一时代，那个海里的生物就是这样的，然后这个里的生物什么样啊？就是现在的鹦鹉螺，就跟它是近亲。后来呢，这地方这东西去哪儿了呢？说是灭绝了，实际上人没灭绝。后来在天气越来越冷，这个它的对手是谁呀、啊、菊石的对手是海洋里的鱼龙吃它、 哦、 鱼龙有牙吃它、鱼龙这个太冷嘛，海水太冷，就逮它费劲，然后呢它呢人家也进化了，然后人把壳一甩，人家就变成章鱼和墨斗鱼了， 嘿， 那种动物都叫做腕足类或者头足类动物，就是脚长头上，所以自从扔了这壳以后，人活得可好了，是吧？ 对， 啊，所以在那儿能把这一段历史全读 就连上了， 连上了，所以就是说，比如说几亿年前的那些东西，比如咱们学的东西，书本上学的东西，等到你有些东西书本上都没有，或者书本上都不对。你到博物馆里头，你看这些东西，这些全是活的，然后还需有些地方还需你摸。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并且给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众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 两人成行，专车专档，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众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本节目由众信旅游赞助播出，众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那么这一节当中呢，怀宇又为大家介绍了两个博物馆，同时呢我们又顺带着去了解了另外一个世界自然遗产。看来这次英国之旅收获满满，但是我相信这只是冰山一角，去到英国的这一个多月37天当中呢，还会有很多很多想要和大家来分享的。咱们别着急，慢慢来，好不好？ 慢慢来，有机会我做好准备再给大家讲好听的故事。 好嘞，再次感谢我们的老朋友谭怀宇的精彩讲述，谢谢您。 谢谢。 好，那今天的我们出发吧，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邀请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是本台接下来的娱乐72遍。 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不管明天晴天或雨天，只要我们约定好一个时间，就带上你的笑脸和他的唱片。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自己可以制作三明治和汉堡包，路上真心话和大冒险，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我想我们可以这样一直往前，就当是留个纪念，等我们老了还能翻看这画面。我想我们可以这样一直往前，就当是留个纪念，一辈子的朋友永远不说再见。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不管明天晴天或雨天，只要我们约定好一个时间，就带上你的笑脸和他的唱片。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自己可以制作三明治和汉堡包，路上真心话和大冒险，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我想我们可以这样一直往前，就当是留个纪念，等我们老了还能翻看这画面。我想我们可以这样一直往前，就当是留个纪念，一辈子的朋友永远不说再见。沿途的风景都像是一个经典，美好的想要留恋，而远方还在，还有未来的蜜月。沿途的风景都像是一个经典，美好的想要留恋，当我唱完这首歌也不会是终结。